小可， 送给我的，啊、谢谢何叔叔。哎，何叔叔，你看那谢阿姨送我一样什么东西？哎， 衣服。 哎呀，不对，再 裤子。 哎呀，不对， 鞋。 哎呀，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啊，一副拳击手套，特别棒，我待会拿给你看啊。 快点洗手。 哎，何叔叔，我来。 小可， 啊， 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在书包里呢。 我来检查一下。 啊，孩子现在功课怎么样？ 马马虎虎。 哎，我们老师表扬我说我成绩有进步啊。 别叫，那是老师鼓励你。 哎呀，检查一下数学。 哎，对，我听小可说你在帮他做作业。 哎，就几次，现在孩子的功课负担太重。 你这样做 他们老师 对。哎，你得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能力。 我知道了，以后我不帮他做功课了啊，何大元老师。 哎不，哎雨欣，今天我来呢，我是想 何叔叔，快 哎，哎好好好好， 上来吧， 就玩了就玩。 哎哎，你跟我们一块玩吧。哎呀，何叔叔，你陪我们一块玩吧， 你就陪他玩一会儿吧， 陪陪他， 难得玩一次。 我不是，来来来，教我教我。哎，你会打拳击，你当兵的，快教我。 拳击啊，行。我先跟你讲讲拳击的理论。 理论？ 哎，看过拳击没有？ 看过呀。 拳击啊，就是在啊。 你别光说不练，实地的练习一下。 嗯，就是、 哎，大远叔叔在当兵的时候可是散打冠军， 真的。 哎， 让大远叔叔那你露两手，快来教我。 那就露两手。 哎，露两手。 拳击呀、啊嗯，就要想尽办法，把对方打倒就完。 啊！ 呀呀呀呀呀呀呀！ 林夕阿姨，跟我们一块玩吧。 哎，我可不会玩这个。 哎，小可、你们俩就是联合起来也打不过我的。 啊？哎，吹牛！ 不不不，没准备，没准备好了。哎呀！ 好 啊， 好 了哈， 真好。 哎呦，哎呦，拳击我怎么脚呢？ 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我是开山，我要饶你耳朵。 哎呦，你怎么也不学好啊？哎呀！ 最后一招恐龙战队好吗？ 恐龙你选风水 都有啊！ 别动啊！怎么了，大远？我腰不能动了 啊！ 慢点，慢点，拿个枕头，拿个枕头，慢点，慢点， 哪拿凳子？ 慢点。 都怪你！站！哎呦！ 好 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呀！ 吓死我了！ 林星阿姨，疼吗？ 废话，能不疼吗？ 嗯，都怪我。 小哥， 啊， 不怪你。李星阿姨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腰就坏了。 瞧，幸福并没有离小可而去，她现在的家里不是其乐融融吗？ 哎， 小可， 睡觉。 不行，我们打他吧。 就是 大人。 叫 人。有些人好像很会教育孩子。 以后再陪你玩儿。 是你说的啊！ 哎呀，哎呀，真是！ 你出我洋相啊？ 怎么了？ 你有意的？你不是不知道，在部队里我是在炊事班。 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雨欣，我今天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干脆我搬过来，咱们一起过得了、哎。两个人带孩子总比一个人强啊！你看，你给他做功课，我给他做饭，你给他洗衣服，我陪他玩，多好啊！ 你说什么呢？ 是啊，我真的是鬼迷心窍。我这个人普普通通，就是学一辈子我也成不了什么研究员，但是我知道怎么样去爱一个女人，我会关心她，爱护她，做她希望我做的任何事，包括容忍她的种种毛病和缺点，我会让她愉快，我会让她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有一个丈夫的好处。 李欣在家吗？ 啊，谁呀？